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日是2024年12月16日，大家关心的 TJ， 我们奉最后压轴埋下关子先。 花生奖、游戏界新城猪肉奖，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年底就是时候那些各种各样回顾的东西走出来了， 是啦，俗称老举埋年。 你就真的算够数了。 有人知道，有人知道，我想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个 言语。我讲了，算够数了。那我们先讲一些， 结果就比较有些公信力的回顾先啦。 哪来的公信力？ 不是，Google 搜寻是有公信力的，因为它是，因为 搜寻方便啦，它依然是一样啦，它是分不同地区的，我们只是关心我们香港和日本那边，其他就算啦。咁我亦都唔会讲晒嘅，咁我哋 讲下香港先啦。首先就热门搜寻字， 热搜啊， 最重要嘅啦，美国大选， 咁正常啦。 构成就系围城啦，加欧国杯、国地玉同埋江文瑞。 江文瑞就即系同后面第六名张家朗一样啦，都系奥运金牌得奖子啦。咁样最后第八名都系奥运啦吓。 系啦， 柳俊江就因为阿柳爷今年过身就大家明噶啦 吓。佢系以后哋好多花生嘢，大家查。跟住 iPhone 16就第七名，我最意外是 POE 竟然第十名，大家应该又知道什么 POE 啊，虽然我没用过， 我也没用过， 因为香港用不到 ChatGPT 的嘛，其中一档接它 API 令到其他地方用到 ChatGPT 的方法就是用 POE 这件事，你开它好像要给，我记得要给钱的，是没错，你 ChatGPT 是不用钱的，但是它接 4O 的 API， 所以其实是要给钱的。 嗯， 那贵不贵就自己任啦。那除了 POE， 我觉得算是合理正常咯。九龙城寨同破地狱咁 sell 得，而家应该改译啦，破地狱我记得。啊，净系计香港票房啊，虽然。 不过其实多嘅，虽然话而家香港票价好乸贵，成百蚊张，但如果我除一半，即系独六蚊张嘅话，都6000万票房都系好高嘅。 佢几乎每日1000万咁样跳啊，好卵恐怖啊！ 嗱，我讲个我亲眼见嘅现象啦。咁我前个礼拜就走去睇咗《无面超人 W》风都清探啊。咁咧，我朝头早睇早场嘅，在荃湾早场。荃灣嗰咁嘅死人山卡拉場呢啲幾實使噶啦，但係去到咁多人排隊嘅，唔係嘛？聽講嚟嘅喎，今日星期四嚟嘅喎，閒日嚟喎，早場喎，咁多師奶排隊嘅，佢真係咁好睇？我睇過 ，OK 好睇嘅，又未至於話好睇得咁緊要，但係咁總之就係票房好係好事嘅。咁另一套爸爸啊，即係劉先華嗰套，啲人我個妹就讚不絕口嘅，佢話嗰套好睇好多。仲有另一套，其實依幾年都票房OK 好睇嘅，但係我講法就係、是。越嚟越似日本片，日本片特色就系咩啊？每年有三分之一就喊苦喊翻，三岁死老豆，四岁死老母，或者老豆或者阿妈为咗养家再走去打劫，俾坐监坐几廿年嗰啲咁嘅嘢咧。香港越嚟越似啦，啲票房，因为呢类片容易拍啊嘛，平啊嘛，永远撒狗血卖系永远。 我咧唔止个问题就系、是、香港嘅港产片题材好受限咯。我呢个先系而家呢个趋势嘅问题，日本就日本嘅问题啦，我唔关事。 日本就咩啊？日本就是三分一就是这类所谓叫做什么家庭伦理喊苦喊苦片，三分一就是青春偶像剧，什么我喜欢了女仔，我女仔就得三个月命那些，跟着三分一就是无厘头搞笑片，莫名其妙的什么德川家康成为总理今天回香港播，我心想不是吧，喂 Last Mile 你都不买回来播，买出这套这样的奇怪的不过算了，这个不讨论电影院商的买票策略。 榜入边仲有好多搜寻嘅，咁我哋就系讲 A C G 嗰部分啦，就系首日卡通及动漫，咁啊姑且讲系 A C 啦，仲有游戏嘅，咁啊先讲动画嗰边啦，第一名《刺客》啊， 完全唔意外啊， 我谂好正常嘅事啦吓， 正常啦，睇晒版啊佬， 我意外嘅系第二名《我独自升级》， 我独自升咩？ 喺香港竟然咁受欢迎， 系啊，我奇怪就系我喺戏院见到系买翻嚟播噶，我拗晒头，有咁受欢迎咩？不过算啦，我承认我折嘅，我哋系同啲潮流脱咗节嘅。 咁啊，鬼灭之刃就好正常，鬼灭同怪兽八号就好正常啦吓。虽然怪兽八号， 即系立布布唔知咩嘅， 系一只大陆同香港合作嘅一种嗰啲潮玩啊，叫做又系嗰啲咧一个造型，跟住套几百万种造型落去嗰啲咁嘅潮玩啊。 咁唔好理佢啦。 在大陸很紅的，香港就 一般咯，至少未少未出到圈咯， 冇乜人講， 未出到圈， 冇啊，係咯， 即係至少我哋呢圈一般香港人唔會提少提到啦，唔敢話冇嘢。 不過套嘢本身係揾香港嘅設計師去做出嚟嘅，所以同香港都有啲關係嘅，但係唔係我哋一般講 ACG 啦，咁啊， 跟住第六膽大黨就冇嘢講嘅，因為 膽大黨咁啊呢季最熱門噶啦，其中一套， 咁就已經係谷佢啊嘛，咁你冇咁你就算俾咗張宗旨你咯。 虽然我觉得好唔锯就係、是、喂傅利年竟然输俾胆大党。 我比较恭欣喜嘅就係、是弱师少女排咗第十，因为呢套嘢其实係一套几好睇嘅作品嚟嘅，所以即係以轻小说嘅 level 嚟讲算好嘅。 第八就是《排球少年》，第九是《寄生兽》，这两套都是好作品来的，正常的。 因为 Netflix《寄生兽》Netflix 搞上了嘛。 上了嘛，都是合理的，除了傅利年有些低之外，我觉得其他都是合理的所有的东西来的。 那顺便讲完自首科技产品，一至头三名就 iPhone16, 第四名 PS5 Pro, 第五名就 Vision Pro, 第六就 NTG Leo, 即是无航拍机，三星 Galaxy S44。华为的 Mate XT, 三星 Galaxy S24 和 AirPods 4, Apple 一个人就霸了五，霸了六，霸了五个了。 跟住就是游戏那边了，咁第一名 黑悟空 毫无疑问啦，黑悟空啦。 第二名就 是、第二名都是风头弹魂兽拍佬，无论你是想玩只 game, 定是想吃佢打官司花生。 花生。跟住就是 Pokemon。 意外地第三就已经是 Pokemon 出的 game, 都不是很意外的，我身边好撚多人玩緊。包括那些海豹类啦，即是平时是潜水一出来就晒卡那些啦，怎么 跟住第四名就明朝啦。 第四名明朝，明朝咁受欢迎啊，原来。 唔知道、啊、日本就谷得几行嘅，但香港唔知道有冇玩到受冇玩，跟住绝对绝区零，唔知咩嚟嘅。 咪又系一样大陆嗰啲所谓嘅二游啦，即系二次元手游，即系嗰啲美少女加少少动作，好似有同你玩紧，实际上系草老婆 game。大概咁， 跟住绝地战兵二， 咁啊好正常，我哋都真系好捻多花生，我哋都出咗个专题，专题之后仲要再出多一个半专半个专题，都应该出咗啦，专嗰个半嗰、那个半个专题，大佬咁捻多嘢，咁捻多花生嘅作品，搜寻高好正常嘅事，反正《星手冤王》就原来咁多人留意嘅，又系，我就算啦，第八就《龙族交易二》，咁亦都好正常啦，喺年初好 Q 多人睇嘅。咁 Elden Ring 就上年红到今年啦， 系啦 ，keep 住嘅呢个系， 好正常啦。佢仲今年仲有黄金鼠有影啊嘛， 系啦。跟住 Deadlock 就原来香港多人玩噶， 唔系好知。 套嘢本身就好受欢迎，但我真系唔知道香港多人玩。之前公测嗰阵好似四十几定五十几万同时在线，几乎同一时间后少少嘅 Conco。略为赢了少少个马币啦，即系我哋大 Conco 竟然唔喺咁多 list 入边，即系证明大家都唔系好食佢花生啊。好啦，今日完香港，我哋都讲日本嗰边啦吓，故乡嗰边。 日本首先讲一啲最重要主要先啦。 急上升嗰、那个。 急上升首先就系唔使讲啦，大谷洋平嘅 Dodgers 啦，嘅奥运田中真美子嘅松本人志 AFCCL 级南海级南海 Graph 地震啦，跟住廖三明西田敏行。美国总大选和 Marshall 不知道什么的节目来的。 其实跟香港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总统大选咯，他们不是很关心，即其实香港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不成比你们就关心了， 看热闹嘛， 日本是不成比你们不关心了，对对，他们说一定是大足长命最重要，剩下的奥运从本身人次的花生就杰特都讲了很久了， 吃了几次了、 即系阿廖三文就更加唔好讲啦，我哋都出个专辑啦。 咁就 即系就唔少都系其实人名嚟嘅，所以个人物嗰边嘅前四名咧，急上升嗰边嘅。 嗱，补充下，田中真美子系边个咧？直接讲个就系大谷长平老婆，咁即系又系大谷长平，屌！ 咁好正所都话，即系日本系黐捻咗线啊！讲大谷长平讲到 系啦，但即系消费大谷长平咁。好合理啫，咁呢个时候喂大佬有水唔抽，半咗系抽唔抽水我抽啊大佬，呢个时候总之有水就尽量抽，抽到尽为止。大谷长平唔抽，呢个时候抽几时啊？ 冇啦，跟住就系 drama， 即系日剧啦。 系啦，日剧第一套就系不惜设有个限度，呢套嘢其实套嘢其实就麻麻好睇嘅，第一日嘅话题性就炒得好，即系炒得几大嘅。 我觉得佢好多人守嘅其中一个原因应该系。 不存在嘅 年度 嘅热门词， 年路流行语，咩嚟噶？咁你咪查咯，咁你咪搵 Google 咯，咁所以咪变咗 Google 搜寻第一名咯，因为唔识佢啊嘛，大家都所以咪要搵佢咯。 跟其他方面就 地面师就点啊？地面师就好捻红啦、我香港只要有睇日剧嘅 fan， 几乎都系有睇到佢呢套啊。 跟住海之下之 Mali， 嗱光棍即系光棍咧就啱啱完咗啦，即系录音嘅时候咧，大河剧就啱上完啦、今年嘅大河剧。咁呢套嘢其实评价我听到都 OK 嘅。然后咧大排日录嘅如虎添翼就系朝头早嘅电视小说 TVB 小说，我大谂下就系、是。新空港占据据闻好似系一个嗨片嚟嘅，都可以上第八名。日本嘅剧咁嗨啊，今年难怪大家而家走睇翻咩啊 ？Beach Boy 喺三十几年前啊，《野内风》反正龙似三一个一集起码脱三次嘅青春日剧。你睇呢套都唔睇翻而家新片，所以唔知日剧真系几閪。好，唔该。 咁啊，动画啦，第一名非常意外，我有少少怀疑系咪买手寻噶。 Masuru 有冇咁红啊？ 嗰个肌肉魔法师系几 get 下，系几特别下嘅，但系讲啊，第一名喎、啊，即系有冇咁高啊？ 你话反而电波好紧要嘅，绿奶子反而得排第四，唔系啊嘛？怪兽八号有咁红啊？ 等等等等就正常啦 吓。系啦，即系跟住怪兽八号啊！我系绿奶子估唔到，仲唔够怪兽八号？怪兽八号都系嗰句咯，乜有到咁红咩？佢好耐咁高，但系我又唔觉得有热、啊。佢嗰种唔热嘅情况，佢仲夸张过我形容周术回战。周术回战就系咩？大家觉得好热，但系又唔系好似好热嘅状态。佢就 系、是、即系如果你净系讲多人提，唔系讲好唔好嘅话咧，咁啊肯定系不过呢个榜咧系讲紧同上年比噶，即系可能上年冇人提，今年多人提，所以先有咁嘅分别啊。因为你见呢个系冇负理念嘅。 跟住鬼滅處嘅處雞古篇啊，龍珠大魔呢啲都有嘅。 第五名就係擅長逃跑的，係 啦，四正大雄呢班。 即咁人哋喂，你見呢個作者佢嘅作品係一定會有個會扭曲人哋性癖嘅物體係存在噶嘛？ 你不死正大雄， 仲要係講緊第一話嗰個話屌啊！真係有可能就係有冇咁淫啊？即系系完全唔露任何嘢嘅情况下，你会见到系嗰个 cut 系好乱人，而且仲要个作者后屘跳翻出嚟话系啊，我指定要呢个画面噶，你成功咗咯 ，OK， 即系 你八变死变态， 即系 唔紧要。喺我标准嚟讲咧，正太控咧，不论男或者女咧，系属于偏门，但唔到邪门嘅。 呢个作者系咁噶啦，呢个作者系中意呢啲嘢。 咁我好尊重多元性癖嘅。 咁啊，到游戏嗰边第一名 Pokemon 或者出影卡 又系头先讲过啦，卡片全红啦，跟住 绝区零 Sailor 唔知咩 ，Sailor Sailor 乜东东嚟嘅？ 咪绝区零咯。 嗱什么？哦， 即系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喺日本嘅手机游戏咧，基本上已经被中国人占领咗噶啦。 绝区零，绝区零啊，就系讲日文，我鸠识啊。 系啊，即系 真系鸠识咩？点日文？ 第三系 明，跟住就系明朝啦。跟住就越 烧得好劲噶啦， 因为佢高得好宣传，觉得好紧要，真嘅呢样嘢。跟住就系 Recon Overload 同埋 Dragon Dogma。然后就系第六名咧，就追轮到我嘅 GQ 三啦，追爆机啦，五十个钟头。爆隐藏只隐藏一定啊！ 跟呢个我觉得是因为受到呢个关键字分散影响的，因为佢排上榜的是 Elden Ring DLC 正名咧，大家不是搜佢的正名，是搜 Elden Ring DLC， 佢个名字就叫 Elden Ring DLC。有人会搜黄金鼠幽影个嘢，但系太长啊嘛， 难啦，唔系太长啦，大家净知道 DLC， 佢本来就 DLC 啊嘛， 有且仅有呢一个 DLC 嘅啫嘛，好似讲到明唔会再出 DLC 噶啦嘛，呢个唯一一个啊嘛， 嗱。意外嘅人龙八竟然排第八，有冇咁高啊？虽然我中意呢只游戏，但系呢只游戏有冇咁红先？好震惊嘅问题就 系我有少少怀疑系日剧引起嘅，唔系因为日剧好睇，而系日剧俾人屌捻晒老母之后咧，啲人又提翻起兴趣，咁你当然系唔会睇套戏啦，你咪玩只 game 咯，即系 有啲莫名其妙地点解咁红咧？唔好理解 啊。 跟住就系 实况棒球， 实况棒球 呢个就大局相关。因为大曲去做代言啊嘛， 又系大食大曲， 咁啊第十名就好正常嘅， 近排好红嘅， 因为真系好 sell 得呢个学 mask， 系啦，好红好红，真系好红嘅。 game 嘅搜寻就唔系好多，但系佢卖就好 Q 好卖，咁我哋可以，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博本亦都开始，博本亦都涌现紧啦。因为博本系一个标准嚟嘅、因为呢只 game 摆明系博本向嘅。 咁啊，扔落下边啦。咁啊 ，Google 就唔止系搜寻嘅，仲有 Google Play 啊嘛。咁佢亦都有一个年度最佳游戏，都有其他嘅奖嘅。但我哋净系讲年度最佳游戏啦吓。日本嗰边年度最佳游戏就系《Homas》，所以佢搜寻多系好正常嘅事嚟嘅，都系嗰句啦，就系呢、這个。角色个人的魅力才是他的本质，而他另一个特点可以叫特点，你只 game 不吸引你的话你不会留意，是 他是手机 game 来的嘛，但是他的模型的精细度呢是黏孖筋的，即是跟当年先得一个居一样的情况的，就是他是为了令他老婆更加靓，不关他需不需要做得靓事的，是员工本人想去做去整靓个角色， 然后不成比例地对个角色嘅画面吹毛求疵嘅程度，先可以做到啲咁刺激嘅嘢。几万个 polygon 就可以做头发，净系小，净系佢飘出嚟嗰嚿嘢系好好刺激嘅事。结果咧就系都几烧手机下嘅，咁啊。 唔系点解出电脑版啫？之后要走去食咗咁靓啊嘛。不嗱， 讲到啊，讲埋啦吓。咁点解咧？就有部分原因系因为日本仔啲电话系唔追新机嘅。唔坏唔活嘅，所以好多人依然揸住10啊、11啊、12啊，即系 Android 就你对应翻相对应啦。揸住啲佢好多人都系揸住部几年前嘅电话噶。你要攞部几年前嘅电话行呢嚿嘢咧，系会非常痛苦。先讲我用 M1 嚟行 ，OK 行得喐嘅，但系有点易辣手。攞 M1 咯，已经讲成日更新成日日出噶啦。你就攞 M4 佢都应该冇问题嘅，即系。但系如果你唔系用到咁劲嘅嘢啦。如果你用電話本身已經弱一折噶啦嘛，就算你 M3 同呢個 A17 啦，都係差一折噶啦嘛。你仲要係講幾年前嘅電話，行咗好正常嘅事嘅，所以就佢係出 PC 版，我相信佢應短期內係唔會針對 PC 去提高佢嘅母數，再上一波提高佢嘅母數，大家頂唔順，但係應該會舒服啲。咁啊，畢竟你有 display 嘅情況下，佢嘅性能係強佢好多嘅。会容易啲啦，你买张3060胎翻嚟就已经好玩得噶啦，咁样咯，咁好，咁我哋翻翻嚟香港嗰边咧，就年度最佳游戏系《剑与征程》。 我嗰下， 我真系唔知只 game 有咁红喎、 啊。为咗我啊五， 即系话咩明朝啊、部落冲突啊嗰类，我都仲觉得起。 我都明噶， 即系甚至 Pokemon Go 我都仲理解啊。 嗱，题外话，头先刘讲嘅就系、是、喺日本方面咧，依然上榜嘅就系、是。FGO 年度持续影响力游戏啊，呢只游戏出第九年， 长命啊嘛 ，keep 住长住长嘅长出长入，我觉得系几好嘢嘅。啲游戏谂下有几多游戏， 虽然呢个礼拜又染上了， 呢个系叫做纯唔系咁好简单，就系、是、赔石咧，赔咗两次，赔咗六粒石，同埋就系、是、讲真呢啲， 我觉得佢冇解决个问题咯。问题系即系虽然佢解决唔到噶啦，除非回溯， 但系咪就由佢攞佢咯，由鸠佢啦，送出去嘢，泼出去嘅水，度有佢 重新一次喺 online game 货金相关嘅游戏入边，最唔可以原谅或者系最唔应该要出现嘅笔，就系、是、同钱相关嘅笔。 咁、但都出咗嘅，咁有个呢样嘢咧，就最多之后就冇乜被哥当时捻咗噶啦。你冇得追，亦都追，一追就搵大镬，即系好似玻璃渣咁样。你追依咁嘅冇灵精怪嘢嘅话咧，就唔知点收科嘅，所以就有鸠佢啦。所以算我唔讲佢。 你又好难追翻嚟。如果你追，你唔追啲攞唔到嘅，又会觉得唔爽。因为佢哋嘅感觉就系、是、 追咪又麻捻烦，不索性就唔追，当有个冇鼻哥送咗六啊石咁算数啦，唉当唉当自有个咯，当自己黑仔啦，都唔赞助，反正新年各你班友咪我哋咪放翻晒翻嚟，嘥气啊！ 即系总之，即系烧系为咗攞更多个石啫，即系 系啦。好，咁呢个就唔讲佢啦，讲即系讲完啦。FGO 咁啊，轮到啲新史嘢，咁啊，先讲利益申报冇用过。所以我只是照督照 up 嘅啫，唔系此地无银，我真系冇即系。 Point Up 2024首前关键字，咁咧今年嘅动漫角色方面， 唔系依然系春奶， 唔系春奶罗奶啦， 唔系春奶啊 Tifa 啊罗拉啊嗰扎嚟嚟去去年年都系佢哋噶啦，即系咁啊，连到关键字 Hentai 冇正常啫， 系啊日本啊嘛， 即系所有日本相关嘅嘢都系挂呢嚿，包括 AV 都会挂呢嚿嘅。 总之有咩？其实所谓 hentai 喺美欧美依类嗰个网站嚟讲咧，就指咩？日系色情， 系啦， 又系动漫色情， 唔一定动漫啊，系 A V 都有机会挂 hentai 噶，所以出现嘅几率系好捻高噶。咁就算你净系讲日本真系动漫，真系 A 真系 H 动，都排到第四，都几高下嘅。咁其他就同上年差唔多，冇乜分别。最多咪原神咯。最同往年唔同啊，元神又高个位置又高咗咯，而且最受欢迎嘅角色系史莱姆，即系入边只最低级嘅只怪，唔系因为想睇佢，系因为想睇佢做男角。OK， 不过头先不过咦系几高个咦多个包食食多个包食三个上榜、啊， 包食向来都高噶嘛， 好热门嘅。 呢啲就主要系鬼佬噶，虽然佢。是全球数据，但我哋呢边影响系好少嘅。即系再重申一次，我都系我要睇 H 动，我哋睇本都系 BD 调翻嚟，唔会喺 Pop Up 上面揾。即系上面太狗屎垃圾了，即系各种咩有啲英文字幕嘅900几万年前嘅旧动画，太狗屎垃圾了。 好啦， 睇睇 跟住就系系啦，跟住讲下呢个啱Yami啦，就最嘅 figure 排行榜咁第一名就系、是、 首先 尼可利斯 先，系嘛啱Yami咧就大家应该。我唔肯定大家熟唔熟啊，因为如果你喺香港玩 figure， 唔一定要识 Ami Ami 噶，你都系揾你都系揾啲 figure 铺嘅啫嘛。系日本最大figure 嘅网上零售商啦，佢嘅销售榜同全日本嘅嘢应该系相去不远噶啦。咁啊，落个大约数啦。 咁第一名咧就系尼可利斯 GSC 嘅一比一，目前 嗰只真系靓， 几 靓，真系靓， 最靓嘅。 即系 跟住咧就系、是、 马良嗰只米玉啊， 马良嘅米玉 角色本身。吸引，即系唔系话佢做得唔靓，但系我谂中意呢个角色嘅人先会特别做嗰啲，大家知道草 figure 有一种人咧系唔识个角色都好啦，只要做得靓就买噶啦嘛。呢只咧系标准以上嘅，唔系靓到抌一声，即系应该系角色本身受欢迎啦。咪即系马良喺日本依然系好红嘅，咁啊，反而系蓝 B 嗰只咧。应该系一位旧龙， 圣罗斯 之前好似我哋新闻都有提过呢只嘢嘅。蓝 B 呢啲嘢就基本上就系够大咯，而且佢够老咯。系咁多噶啦，老老实实，你当我偏见都好啦吓。 系啱噶啦，跟住其他咁咩圣路斯啊，跟住咩卫南档案嘅湖板药醋，同埋 Ready Joker 嘅原七海唔知道，两个都唔知道，因为依 figure 我好脱离，我好脱离依样嘢嘅，啲手游啊啲乜嘢， 冇， 即系 figure 下完，见唔知咩嘅。 我都冇买好耐啦，即系买翻嚟都冇订放，咁啊。 我基本上唔买嘅，我记得两个 figure 就好多年前买落嚟嘅。咁冇都冇咩我识嘅嘢，我仲叫我几 out day 啊！ 佢另外仲有一个叫做迷你模型组，但系基本上接近等于黏土人组噶啦。 系啦，黏土人组咁咧，第一名就系、是、骷髅，第一名、第二名都骷髅嘅，一个沙叉花， 之前毕业咗嗰只啦吓， 一个就薄衣小嘢系啦，仲有几又真系几靓嘅，我系摆咗底嘅，但系冇人识啦、咦，入围想去到咩先至有孤独摇滚里面先角色。 HoloLife 嗰边系基本上初一只就炒一只噶啦嘛，更加唔好讲今年毕业噶啦，各位啦吓。尤其是系佢毕业，但系佢再照肯出啊嘛。 咁系有钱搵啫嘛。 咁其他就算啦吓，咁啊，跟住去到漫画嗰边，咁啊，即系呢本漫画真系厉害。咁啊，2025系啊，冇错，佢系写2025噶。原因系因为觉得系未来可期，而唔系话今年好红或者佢好卖得，系话觉得佢有前途先会放落嚟嘅。咁所以佢写2025喺2024年入边就演翻2025啦，咁样 就开始 fit， 即系叫做咩入值得留意啦。首先男性系第一名，为了与你在宇宙行走，咁就嚟织田犬彦，当然唔知噶啦呢身份。第二名就系普通的轻音社，普通。跟住就第三名就如声草花开时，女性嗱女性嘅第一名咧。最有一个外星的名字又 是我的 老朋友吉永史的环宇宙。吉永史的东西我从来不担心的，他是 keep 住这么多年一直都有水准。而且我觉得他是未跌，很少跌。喜不喜欢一件事，你 feel 不 feel， 你喜不喜欢他的 BL 东西是一件事，但他的东西是坚持点的。 不过这套东西不是讲 BL 的。 但放心看吉永史的东西就算 BL 都好看的。我可以这么说。我睇吉永史扣除咗佢早年嗰啲非常之重口味嘅之外，基本上我睇佢嘢未失望过。跟住第二名恋爱啊梦想啊转转转细藤田波波，第三名就 Ball and Chain 蓝娇太，咁就大只啦，因为佢啲表都系新嘅。咁咧嗱，咁睇全排名咧，我识嘅去到十二名啦。傅利莲， 我只能老实认真地交代，就系佢入边所有嘢我都唔识。啱啱落套我都唔识佢，我都冇睇到嘅。 唔系，佢系俾新，俾系佢系主要俾啲新人嘅。咁就系捧新嗱，啱嘅依类榜咧，佢系要俾新人机会，希望啲新人更加努力提升水准。咁冇理由俾一啲已经红咗好耐或者一路 keep 有水准嘅老将嘅，可呢样嘢明嘅。 唔系，因为呢个系我啱啱点解要首先解释过呢个奖嘅特点，即系第一佢系书店嘅店员去算出嚟噶啦，第二就系佢着重嘅地方系佢未来性，甚至系创新性， 即系用潜力啦，潜力，希望你快，希望依新人能够发挥佢真嘅潜力，由潜力变咗浮力， 咁啊， 好事嚟嘅。 不过就咁啊，不过我只能讲我唔熟，所以就唔讲咁多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其实几 笑话来的，基本上攞俾大家笑，攞嚟笑。 年度时代杂志，时代杂志嗱，今年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就唔使讲啦。但系十大游戏方面，首先就 系即系呢个 Jack and H， 炎龙战纪、沙将守护者、即系智将守护者。 即系。我唔记得系专题定新闻啦，总之有关呢套嘢又屌咗佢几多嘢啦。 口臭啊！ 我咧最搞笑系佢竟然够胆俾最佳游戏俾第一名，你外行人还外行人，你唔系外行到咁嘅地步啊，大佬。 收咗几钱啦、 啊？即系咁啊， 跟第二名就唔使讲啦 ，Echo Boy 今年系最红嘅、啊，我都依家今日好玩嘅、啊。虽然我唔知系宣布好定吐槽，就话咩咧都好嘅。咁你冇话 Mario 啊嘛，咁你玩 Echo Boy 咯。 嗯，我哋阵间讲真系讲 TGA 嗰阵先，都会讲啦。咁 FF 七 跟住 好正常啦吓。 俾咁诶，冇咁衰，仲诶、OK 嘅，啲话 OK 嘅。 即系 跟住 Silent Hill 二，其实啲人话 OK 咯，我唔玩恐怖 game， 唔系我唔玩 PS 五。跟拉话诶 ，Leva 今年阿伦勃起而 DLC 第七名先系黑悟空啊嘛， 黑悟空 第八名系星球大战， 又系一只棒亡命之徒，又系拉棒棒声嘅，即系大即系大 沙窝大佬俾人吊捻到开花呀、啊！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差嘅，调翻转，不过就系不如预期啦。 根据我睇嗰、那个即系嗰篇喺睇巴版嘅讲法就系、是。冇声明特工边似样噶？ 你干脆放声明特工上去算够数啦！好明显呢个 list 咧，系啲外行人中嘅外行人砌出嚟嘅嘢嚟噶。喂，大佬一扎应该有嘅，佢都大致上有。虽然有两三只系冇，系唔见咗样嘅。不过我姑且当佢系鬼佬试过啦吓，即系但系有啲唔应该有嘅都走咗出嚟咯。就系、是、大佬，即系咁。攞嚟笑下啫，咁啊， 纯粹博君一笑啦。 即系不过你谂到啦，人哋大家都知系咩料啦，吓，最重要系佢行外行中嘅外行嘅去睇，真系俾大家博君一笑嘅啫。 好啦，追到今日我呢一集最重要嘅。 好啦，咁年底游戏，不过喺 TGA 之前都仲有一个金月光奖，我哋新闻有提过少少。我哋之前就只系讲咗黑悟空攞咗金月光奖啦，咁剩翻嗰啲我哋就讲咗系会喺呢度讲嘅。呢、这个奖本身咧，同 TGA 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由玩家投票，而且主要系英国呢边嘅玩家去投票嘅，同 TGA 有个性质有少少唔同。虽然你会见到个作品都有唔少系会重复嘅，咁年度大奖我哋新闻都提过噶啦，黑悟空非常嘅事，只要投票你就唔可能系咩暗龙纪元攞奖噶啦吓，即系 都唔可能系，都唔系咩暗语幻想啊、铁拳啊、沉默之丘嗰啲噶，一定系黑神 因为 黑悟空噶 啦。都系嗰句，英国佬，你要系站喺欧洲嘅角度去望啲远东地方嘅佢哋，直情系唔识黑悟空，佢真系好少数可以突破到呢个数。当然，因为系投票嘅，有冇人做票啊？ 一定有灌票， 唔系唔可以叫集体票，集体呼吁投票。嗱，先讲同做票系唔一样嘅嘢嚟噶，集体呼吁投票系合法噶。 好简单就系、是，唔系点解防弹少年团喺Billboard成日上网啫？灌票啫嘛，成个韩国佢灌票，咁、一定上噶。不过唔重要啦， 我点都好啦，即系再一次恭喜佢啦，佢点都捞翻过嘅。即系虽然佢后边就有啲唔系好大方啦，咁好，其他作品就 嗱，其他咁最佳視覺設計都係佢嘅，最佳視覺設計都係佢嘅。 咁啊，最佳多人遊戲係呢個《絕地戰兵二》，咁都好正常，因為呢個基本上等於 online game 嘅投票嚟噶啦。咁啊， 跟住最佳故事就 FF 七重生我。 即係合理嘅、即係你考慮埋歐洲視覺嘅話係合理嘅。即係，但我真係覺得。佢直情将暗语幻想拎沟咗去，不过算沟数啦。 跟住咧就最佳 indie game 就咩蟹寻宝奇遇， 唔好意思，真系听都未听过啦呢次。即系 跟住仲有一只咧就咩叫做小丑派都唔知嘅两只，都系我真系唔知嘅。 个因为佢将佢分再要再细分咗，因为前面一个咧系个人发行，即系一条有 one man band 嘅独立游戏，因为一般我哋独立游戏咧系接受到一 team 人做嘅。不过佢可能唔系一个传统嘅成立嘅公司啦，或者系冇其他公司嘅注资啊，诸如此类咁样去计啊，所以小丑把分咗落去独立游戏，唔系个人游戏。个人游戏嗰个真系唔熟，咁小丑牌就可以讲系今年各种猪肉奖加埋年度最大赢家，我哋阵间再睇。咁啊，最佳扩充游戏基本上等于即系讲到明系 DLC 扩充游戏，即系 DLC 啦吓，或者 就冇可能唔系 Elden Ring 噶啦， 冇可能唔系 Elden Ring 啦啩？呢、这个奖唔系专为佢而设，但系呢个奖系佢嘅专项嚟啊嘛。 咁亦冇可能赢到佢啊！虽然我有批评佢好多嘢，但系喺质素嚟讲系真系冇，真系半日基本上佢就咩？大一隻遊戲咁嘅份量， 即系咁啊！最佳音效係Echo Boy 攞到，咁其實唔好出奇嘅。你睇下人哋打，或者自己都可以自己打啦。佢嗰啲動搖啊，嗰啲掂到唔同嘅嘢，各種唔同嘅聲效，係遠超於一個正常嘅聲效嘅。佢係為咗表現咗唔同嘅質感啊，唔同材質，係喺聲效方面係抌咗唔少心機嘅，所以你攞上實至名歸嘅。 咁啊 ，FF 都有奖嘅最佳原声带。 最佳原声带， 咁好正常啊，大佬，佢嘅音乐仲有得输嘅咩？ 系咯，嗱，跟住咧就咩最外壁式手奖，简单咩最黐手最黐手手头奖啦，即系绑住手绑住支 game 上面嘅。 崩铁。 跟住就崩衫咯，崩坏星穹之道同埋 Minecraft 咯，最黐嘅最黐嘅，即系一啲一路煲俾你长煲长有嘅啲 game。 主机同 PC 嗰边就系 Minecraft 好正常啦。 咁最佳男主角就系女主角都系。F7 嘅克劳德同埋爱丽丝， 好正常啊！角色魅力系另一回事，做个游戏做得好唔好一回事。不过关唔关 FF 仲个 remix 咧，就咁就另一回事咧。不过算啦，既然佢计就佢 can 就计，佢就 can 啦吓。 系啦，咁最佳 PC 游戏就系《满意工厂》，最佳主机游戏就系《绝地战兵二》。 即系我只能讲 PC 游戏，因为佢系排除咗跨平台嘅，只有净系得 PC game 入边有嘅作品先有嘅，所以会系咁嘅结果啦。咁样，跟住系呢个最佳硬游戏硬体 Steam Deck OLED， 我觉得合理嘅。 今年系咁， 点解 A 你攞唔到？纯粹因为贵， 系 因为呢嚿佢真系贵，你就算靓都好啦，佢贵。Steam Deck 平，打得喐嗰啲游戏，但系平。这个我觉得是仲在游戏主机里面是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很多人对主机要求就是什么动就可以了，玩都顺得的了，好像我这样洗 Q， 你大佬没几个月学完偶像大师这样，即是跟你烧手机这样的嘛。有人就是捉到个画面 OK， 又不会太离谱，不会爆头爆脑。 顺带一提啦，这个 Steam Deck OLED 出了这个正修版，最贵的那只是平成10元，都几吸引下的，如果有兴趣。你对画面冇咩要求，行得喐就得。不过手机画面，我都系嗰句，你掌机要咩画面啫？即系 720P 就好啦。ROG 佢最或者 Alien 最蚀出嘅部分就系佢硬系要行1080，结果会搞到你性能强咗一大截，但系你好似冇靓好多，顺咗少少嘅，但系值嗰个价嘅价差差我太远啦，你4-5千元一部嘅大佬。咁抢先睇样游戏呢个致命公司唔识 ，EA 就基本上你唔雷整已经系咁噶啦。帕鲁攞唔到嘅原因，应该系因为嗰期佢啱啱就系俾人告嗰期。 最佳 游戏预告片呢、這个系 《Hell Drive 二》， 系讲佢片本身拍得好，唔系或者 game 如何那样。 系啦， 嗰嚿嘢恶搞，嗰个恶搞，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即系佢系即系其中一个我谂呢句叫做内设啊。是跟个游戏的设定是 很符合的，所以很正常。那么最期待游戏不可能是第二隻的了，哪怕它只是求其整勾粉旧片出来都好啦，都已经是 最期待游戏。大家等了几一年啊，大佬就来10年了。 没所谓啦，2026年才出到啊，有排等啊，慢慢等啦，这六 最佳实况主不识他。 唔知嘅最佳突破奖小丑牌啦，又系最佳游戏改编， 即系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啊，好正常。唯一可以同佢挥嘅，应该就系 The Last of Us。咁其他唔通你俾人龙啊？我都唔知边个塞个人龙落去啊！真系屌乸声，天师啊！ 填之空位系要，大家都可以理解嘅，可以理解嘅。咁你点样填够五套作品落去，夹硬塞啲嘢落去？大家斟酌，唉，将就下啦，无谓，冇喺咁嘅挑骨头啦，咁嘅嘢度。 最后一个就评测优选奖，真系评判系个人私心，冇乜得讲嘅，佢中意就佢中意噶啦，咁样啦。即系如果你两对比翻之后咧，我觉得金摇杆奖反而合理好多。 起码我知系咩嘢啊，大佬。 好啦，咁啊， 冇太多莫名其妙拗晒头嘅嘢啦。 最后啊，咁啊，真系到 TGA 啦，我卖咗咁耐关子啦，咁啊，终于轮到 DJ 咁，由大讲到细啦，唔计啊，大家 首先第一名咧就唔使讲啦 ，Astrobot 唔使我哋讲，大家都知道噶啦。 系啦，咁其实吓好平成议论，只 game 系好玩嘅，都好多人赞嘅。 佢绝对系一只优秀游戏，系咪去到 The Game of Year 啦？今年。就 有得即有啲讲下嘅，但系未知去到唔完全，即系未知去到大家拗晒头嗰种啦。咁大家亦都讲好老实嘅，大家系几期待就咩 ？Sony 能够自己出多啲依类型，所以叫做咩自家品牌，真系扎扎实实嘅作品，而唔系咩系咁吹捧3D大作嘅作品。 即系佢攞到之所以有争议，唔系因为佢唔得，而系今年嘅所有嘢都唔得。 系啦， 最掂嗰只 game 又好捻大争议，唔系讲黑悟空。 Elden Ring， 夹硬摆咗上去嘅。 你整个 Elden Ring 条款落去，俾人屌捻到开花。 结果又唔敢颁个奖俾佢。 结果咪唔敢颁，好明显，即系嗱，唔系贬低 Astro Boy， 但系呢度好明显俾佢系一个妥协嚟嘅，各方面嘅妥协。佢既唔想俾黑悟空，又唔敢俾 Elden Ring， 咁你冇得得，唔系好多选择噶咋。 同埋一样就系、是。暗喻幻想是好游戏，但是去不去到年度最佳游戏啊？ 暗喻幻想都仲有个问题，因为尤其是欧美咧，系有一扎人系唔中意佢嘅。不过唔中意原因系调捻翻转，觉得佢平权，觉得佢屈。我谂就系、是、屌你班友仔，你睇翻咧就人哋做咗乜嘢，净系即系点讲啊？完全冇掂嗰只 game 就已经反咗落去，所以将佢当成咗系嗰啲咩咩 Dragon Age 啊嗰扎， 唔系，但系问题呢个 game 我觉得系好游戏，但系 根本唔系 唔到上榜噶，即系咁讲。如果以好游， 如果今年系攞，我觉得佢可以噶。如果系呢一扎嘢，即系难听讲句，以 Game of Year 嚟讲，海军斗水手嘅啫。 哦，即系所以叫喂湖南人嚟讲，你算靓仔嗰种啊？ 嗱，呢个系你噶。差不多有咁意思啦，即系老实讲，呢扎如果你排除咗 Elden Ring 之后，其实大家都咁高咁大啦。 但成班啲唔知咩？ 呢扎入边最突出嗰两只，一只就系小丑牌，一只就系黄金最有型，一只就系独立游戏嚟嘅，一只系根本就系、是、正常系唔会喺呢套 list 入边出现嘅。 夹硬塞落去啊！ 你扣除咗呢两只，剩翻个扎咧，都系几只都系优秀嘅作品。 讲真，失人龙，你失人龙白落去冇咁嬲啊！ 人龙白再可能再问题再大啲嘅咁。都是一种优秀作品，但是是不是、去到年年往年讲 Game of Year 程度呢，你如果跟其他 Game of Year 一排的话呢，你就觉得今年这个就水了。嗯、但是没计喎，上年就顶尖对决博德之门三对这个萨尔达，今年就外温斗水手。本来想住哎呀不要烦啦，咁我俾个 Elden Ring 就算了，但你改规矩嘛。 但没办法，唉，真的。啊，大佬一排个表来，湖南人对山东人对于太宾佬，成班选进南啊，大佬。 即系大陆人，另一种讲法就叫矮子里拔高个，即系喺成班矮仔入边揾个最高嘅。 咪就咯，唉。 所以就嗱，先讲下呢个标准系指紧以 Game of Year 而言，唔系讲紧佢哋差啊。我再除一次，呢几只全部都系优秀嘅作品，全部都值得你玩一玩嘅。即系但系就好多人都第一样。屌的就是小丑牌，哇！你一只咁样嘅嘢，凭咩喺度？你玩过先讲啦。 唔系，我话可唔可以玩游戏同？ 即系我冇听过玩过呢只 game 嘅人有差评的。佢系一只改编德州啤牌啊，将佢嘅加入呢啲 localing 嘅元素系好玩嘅。如果你唔介意佢画面粗咗啲之外， 唔紧要。游戏画面从来唔系问题，只不过我对啤牌一个游戏我从来都唔识玩嘅。 但系因为首先搞清楚一样嘢 ，Game of Year 从来冇讲过一定系要三 A 大作先攞得。有啲人屌 Astro Boy 都其中一样话，你都你睇落去都唔系三 A 大作，先唔讲佢其实都的确唔系嘅。佢同黑悟空都系二 A 嘅咋。如果讲制作规模嚟讲，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所谓嘅三 A 大作系指佢嘅制作规模、制作时间同制作成本。 嗯， 唔系指佢其他嘢，因为 Astro Boy 我记得开发成本系千万级噶咋，几千万美金噶咋，同黑悟空系同一个级数噶。你 Elden Ring 啊 ，FF 啊，暗喻幻想就唔肯定，但系 FF 同 Elden Ring 一定过妥妥嘅三 A 级，一定系烧钱嘅。咁、但系冇人话过一定要烧钱先好玩噶，烧钱先靓，尤其是现在呢个时候，三 A 大作炒车基本上家常便饭嘅事嚟噶啦。Astro Boy 最值得提嘅另一样就系佢喺得奖感言入边最后入边。先讲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啊，即系 game 系 PS 独占嘅，所以当然佢入边嘅制作人当然系 PS 嘅员工啦。嚟上到台之后，最后就话喺最后亦都系最重要，佢要感谢当年带佢入坑入去游戏世界，1989年带佢入去世界一只游戏《伟大的动作游戏》。佢唔可以讲个名出嚟，但系相信大家听到呢度已经知道系乜嘢。佢要致敬，对佢最喺呢度入边对佢致谢。即系都系嗰句。即系你望你就知佢好 Mario 噶啦，老老实实。即系但系真系唔系问题，绝对。因为有啲人就系屌，你只有游戏啊呢度咧就抽呢度啊，嗰度抽嗰度乜乜。 冇所谓，我都有嗰句好玩得噶啦。我仲有一句最失败咩？抄都唔好玩。 即系喂，呢、這个好明显就系因为我细个玩咗 Mario， 我就长大我就要做一个我嘅 Mario， 就系一个咁励志嘅故事。不过因为佢系 Sony 嘅员工。佢唔可以将个名噏出嚟咁解，但系大家都知系都系讲紧，都系讲紧 Mario 啫嘛。即系唯一遗憾就系、是，我得出有啲唔好，有遗憾咯。 即係喂，老實講 ，HOP 攞到嘅話，我媽咪應該都應該要攞，都應該食翻個驚我依下先啱嘅喎。即係咁啊，另一個就好難睇嘅部分就係諗啊，講完啲好好睇嘅部分啦。不過老實講，淨係講呢部分嘅話咧，係個好美好故事嚟㗎。細個打下遊戲，長大咗。做一隻好游戏出来，然后攞奖，最后感谢佢当年为佢游戏启蒙嘅作品，呢一部分系好美好嘅故事嚟嘅。咁轮到一啲好唔系好美好嘅故事啦。咁就有人就好唔锯了。本来咧，我对黑悟空咧，佢制作组嗰方嘅态度啊，都还好啊。我唔知佢有愤恨啦，定系点样啦。即系两样嘢，有人影到佢哋嘅成员，唔系指个执行长啊，系佢哋嘅成员，但系唔肯定系边一个。因为现场扫过啊，扫到在公布 H.O. Boy 攞到嘅服衣嗰阵时，有人喊咗出嚟。我个反应是你点解会觉得你自己攞咗奖？ 唔系咁 即系当然佢攞到奖都唔出奇。 咪就系咯，唔系咁讲嘢，我 攞到都唔有资格攞奖，同 佢有资格攞奖嘅。咁其实讲，如果佢攞唔咗，如果你真系奇好后期攞，喊唔出奇嘅呢样嘢，我冇咁衰。 即系 扣除编剧嚟讲，呢只游戏 O K 嘅，都有嘅话嚟啫。 唔忿气咁啊， 唔忿气真嘅， 唔忿气都理解啊。但系我理解唔到咧，就系佢后屘佢个执行长，今次到执行长啦，喺唔知微博定新闻咧，都总之公开贴文嚟噶啦。即系我理解唔到佢哋嘅游戏系用咩原则？原则咪就系唔好得罪人咯。 原则就原则 俾 H O Boy 真系最唔得罪人嘅一个啦，嘅一个答案嚟噶啦。咁嗱呢句都还好嘅，跟住佢就系句后一句就系我他妈的白来了。哇！呢句嘢真系我个人唔系好接受到咯。 我讲嗱，我嘅感想就系咩咧？你咪学皇马主席咁样咯，杯盖佢，话佢做马嘅，抢救咗杯，跟住抢救咗个杯。 即系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是、我他妈的肯定攞 Game of Year 我先嚟。 我揾讽噶，啊就系啊。 我问，就算当年唔好话当年啊，上年。 唔系上年两个月前啫嘛，就算一个月前啫嘛，巴比都系咁样啦，以为自己攞硬奖嘅，咁佢叫我冇奖俾佢，点啊？你咪唔好去咯，笨你去。 即系我就咁简单啫嘛，喂大佬，你系其中一个有力竞争者嚟咋？即系难听讲句，如果世大今年出嘅话，你谂都唔使谂添啊，就咁简单啫嘛。即系佢讲到好似自己攞硬啊，而家攞唔到就好痛苦咁样。 老卵凤真系啊！ 真 系你都得噶啦，老卵咁卵老凤。 因为佢之前都几谦虚啊，我唔知系咪因为呢几个月期间，你知 咁啱嘅，即系吹 佢哋身边嘅所有人都喺度无限咁吹捧佢啊嘛，即系吹得太过分。我唔知系咪佢吹得太多飘咗咯，觉得自己有可能赢，即系难听哦。好认真讲句，大家作为一套优秀作品，但系有啲缺点嘅优秀作品。你同 Edo 哥系咁高咁大啊？咋？你唔好话 Edo 哥，诶话咁如幻想同你嘅冇咁大 ，FF 就另一回事啦。即系佢咁样去讲，然后之前都尚且几谦虚嘅游戏公司本身都尚且系如此啦。咁你可以谂到嗰咋？以为我唔知点解会觉得以为自己卓捻硬嘅中国玩家就喺度屌老母啦。之前即系 Elden Ring 条款嗰阵时就已经喺度屌老母噶啦。而家又再嚟个， 我算够数啦，无谓啦，即系财霸，即系叫做财霸咧， 即系走去出征咗两个对象，都系莫名其妙啊！因为咧，好得意啊，因为之中国我唔记得应该系 Epic 嗰档平台啊，喺中国嘅嗰边嘅部门就话会送十只连到游戏出去，我谂佢可能觉得无论系 Elden Ring 攞又好，黑悟空都好，我都可以送得出去噶啦。但系问题就系 H Boy， 你点送？大家问题就是你点送？你 PC 平台嚟喎，即系当然你可以唔系送我哋嘅，另外市面上买只碟翻嚟，但系几屈辱下咯。即系本来以为就系喺网喺度登录我哋个商城，然后就俾你啊嘛。即系嗰啲系啲眼镜跌到咁嘅地步，冇人冇谂过佢会赢到。 唔系 Actual Boy 系好游戏，但系大家冇谂过佢咯，即系咁讲。 咁然后。这个都尚且小事，纯粹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啫，即系冇谂到一只 P.S. 独占嘅游戏攞到啫嘛。跟住啲人就走去出征，出征嘅对象系《彼得之门三》 啊，关乜事？喂， 即系嗱，有两种讲法，我唔知边种先系。有一种咧就系话，因为佢系颁奖嘉宾啊，颁奖嘉宾都有得上台发言噶嘛。咁佢就借题发挥，就话游戏应该系以好玩为主，其实系废话嚟噶。佢即系重新讲咗一次废话，咁然后。佢讲一句就系希望大家唔好净系睇销量。佢原本根据上文下你嘅意思，应该系指唔好因为唔卖得唔好就接工作室， 因为今年真系接咗好几个工作室，就系作品一叉摆一叉就接，包括但不限于我哋新闻有报道嗰个啦，波斯王子嗰、那个、那个工作室啦，即系好几只都系卖得唔好，Conco 就抵死噶啦吓，即系好几次都会有会因为作品卖得唔好就即刻斩咗佢。先唔讲嗰啲大爆死嘅，呢啲你赌公司咪另一回事，但系所以我估佢应该讲嘅系波斯王子嗰工作室嘅，其实，因为呢啲嘢唔可以点名噶嘛，未必系佢，但系。应该是讲呢样嘢，就系、是、作品好嘅话，你就唔好因为佢卖得唔好而斩工作室。佢嘅意思大概系咁样，唔好太着重个嘢，即系 game 好玩系重要过即系 game 好卖嘅。即系对我哋玩家嚟讲，甚至对佢嚟讲，一个游戏制作人撇除一间游戏公司嘅要卖钱呢样嘢，因为好卖得同埋卖得，你只要唔系蚀钱，其实都可以继续做落去嘅啫嘛。而制作一个作品嘅呢个角度嚟讲。当然如果你跟商业产品来讲是一回事，他就说不要这么着重后者，着重前者，着重他一只游戏要好玩，本来是一句废话来的，那就有部分人就接了他其中一句，就是说游戏的销售数目不重要，就他就觉得是阴阳他黑悟空好好卖，是没错，你卖2000万只是很厉害的，但是2000万只在好卖的游戏里面又唔係真係特別突出嘅啫，你唔好成日攞住你2000万隻出嚟就覺得你一定要所有獎俾曬你，有啲人係咁樣諗噶。如果係咁嘅，咁唔使講咯，銷售榜咪算咯，出個遊戲銷售榜。 唔使睇銷售榜啫嘛，你只遊戲好賣大曬，咁咪 大緊曬。 雖然我咧今次俾唔俾獎係唔係依個問題嘅，但係 完全唔關事啊。但係佢啲人就係揾唔到地方好發泄，因為佢哋最中意嘅發泄方法咧就係上 Steam 做負評炸彈啊嘛。問題就係、是、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你 Steam 是冇办法俾 H.O. Boys 负评嘅，咁嘅结果佢就走咗去拍德之门三嗰边。 走去关我咩事大佬？你唔笑我答啊！ 啊，虽然啦，先讲呢、这个人数其实系绝对少数嚟嘅，因为哪怕系有炸人上去见到一炸人都好啦，佢个近期评价依然系压倒性好评，即使 96% 或以上嘅好评率。咁、你炸人连个最近期嗰个都洗唔喐啊，唔好话后面嗰、那个，其实佢人数唔系好多嘅啫，不过就好荒谬咯。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就纯粹就喂上一年嘅 Game of Year 系佢攞到冠军，因为呢一年我攞唔到，呢一年嘅炸唔到佢，咁攞上一年嘅嚟顶罪，无论系边个都好戇鳩，我老老实实，虽然出征呢啲嘢本身就好戇鳩，但系佢连个理由都特别戇鳩。 我得啖，我得啖笑嗰啲嘢真系完全得啖。 咁啊，另一个更加莫名其妙嘅出征对象。呢个材料快递 啊， 我 吓， 即系我真系吹佢唔够像材料快递，即系大陆嘅速递公司啦，即系好似阿里巴巴搞嘅，又系咁佢有个 app 去俾你去登录啊，或者系查询啊嗰类嘢。咁问题咁点解佢会躺着也中枪咧？就因为佢个 app 个 icon 有几分似 H.O. Boy 个人。我听过即系。系我其中听个被出征嘅理由最戇鳩嘅其中一个理由先啦，有冇知啊？我要考虑下，因为佢样似 H.O. Boy， 所以就走去屌佢。哇！你班友仔真系唔系文盲咁简单，系真系盲嘅大佬，真系有几分似都真系顶落去。佢哋系觉得佢理所当然地揾对方受刀啊，定系真系搞错咗咧？到底要几戇鳩先会出征佢揾啲咁嘅出征理由啊？真系听到都觉得戇鳩啊！真系。 就 算啦，咁啊，最大赢家其实系小丑牌，但系当然有部分人黑埋眼就乱咁屌啦，咁嗰啲人就算啦。但系因为佢入咗位，大家成日望佢为炒佬，大家一大惨，大家熟悉嘅作品入边有只唔好食嘅，就令到佢个销量急增。当然佢亦都攞咗最佳独立游戏啦。咁啊，佢销量系急增嘅，上个礼拜仲系350万，喺呢个我哋录音前就已经过咗400万了。以一隻獨立遊戲嚟講，呢個係個黐咗線嘅數目嚟嘅。雖然獨立遊戲最高嘅銷售數目唔係佢，佢又真係好謙虛啦。總之佢就推薦咗好一隻獨立遊戲俾大家。嗱，唔係好淨係玩我，仲有呢啲炸遊獨立遊戲都好好玩㗎。即係一隻好良好嘅良性互動，應該係咁樣㗎嘛。一個唔得獎嘅，反正佢係唔得獎嘅，搞清楚啊。佢係冇攞到大獎㗎，雖然佢有攞細獎啦。黑悟空都有細獎嘅，但係即係點講啊？高下立見咯。即係雖然你可以話佢立場唔一樣，但係真係摸得到個差距存在。即係 不過小丑牌好平嘅喎，我喺 梗係咯，獨立遊戲通常都唔會貴嘅啦， 800蚊啫嘛。即係我而家就食800蚊係指喺 iOS 見到嗰個啊， 五廿幾。哦，你上 Steam 買50几，好似仲有特價啊！喂，而家 Steam 聽咗佢攞咗獎，好似有特價。 咁依家遊戲梗係喺手機玩好啲啦。 咁你喺 Steam 上面买完都可以手机玩噶。你有 AD 噶。 诶，但系我嗰部机，嗰部个严格讲唔系手机。 嗱，终于知道问题了。 我唔系不嬲，唔系，同埋依啲游戏机随街玩噶嘛，可以。大佬，我唔会随街攞部 Steam， 攞部，你随街攞 Steam 出嚟玩啦，冇玩啦。 嗯，好啦，咁啊，其他轮到佢啊嘛，其他细仔都提啦，咁样最佳游戏指导得奖嘅 H O Boy 唔意外嘅，作为一只动作游戏啦，游戏引导啊，呢、这个问题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一个好嘅游戏引导系可以令你容易咁玩落去，即系嗱，先讲唔系话指示到明明白白，成个地图都系光点嗰啲叫好啊，呢啲唔叫好啊，系可以喺你唔觉嘅情况下又成功地引导到你。呢样嘢系老任嘅强项嚟嘅，咁老任呢次冇参战啊嘛 ，H O Boy 攞，我觉得好合理啫。虽然佢有闪而一本道啦，就相对比较，但系佢个引导系真系跟足老任嗰种原则学足嘅， 系啦，唔系应该咁讲就系老任教导终于有成果啦。因为其实老任喺呢几年嚟咧，系经常性就喺各种媒体度真系教你点样做事情，佢开讲座嘅。即系咩？教你点样系利用游戏引导啲玩家去探索啊？佢系有我自己网上揾咗几篇呢类咁嘅详细嘅嗰啲碌屎。 系啊，我相信佢肯定有参考个老友。 你肯学到啊？即系呢嘢就冇，唔使佢冇藏私。 我觉得几难啊，其实佢冇藏，但系你唔一定学到嘅。 系咯，但系佢学到咯，佢冇藏私，你肯学同埋学唔学到嘅一件事啦，学到嘅，所以系值得俾攞奖嘅佢。 咁啊，跟住就系最佳持续游戏，咁基本上等于 M M O 或者系类似啲 online game 啦。 咁就一定 Hell Drive 啦。 online game， 虽然就几讽刺嘅，咁因为Hell Drive 呢年咧都几多镬下嘅，即系而且佢个玩家数目都有下跌。不过有呢啲嘢系全球同行衬托嘅啫，你问佢啲对手，唔通俾 Diablo 死咩？ 或者好似 OK 咗噶啦，只 game OK 咗噶啦， 唔系值得攞奖嘅程度。你话进步奖，我仲可以谂，即系 FF 14又系今年又系得好紧要啦。咁所以系冇乜对手嘅状况之下，佢好顺利地攞奖咯。即系绝地战兵系抵嘅，即系佢系经营得系唔错嘅，唔计嗰两个镬之外， 其他啲咁讲有好，我又数下，我睇咁呢个表睇几唔完嘅。 啊，不过我会跳过噶，咁啊，跟住就系最佳手机，咁因为佢小丑牌，我都讲句，唔通你俾名词毁住居零啊？即系好老实嘅，唯一同佢有资格比嘅，其实一只《Trading Card Game》《Pokemon》嗰只，我觉得唔系同一回事咯。即系《Pokemon》嗰只系《Trading Card Game》嚟，唔系手机 game。咁啊，呢个最佳艺术指导同埋一啲叙事相关的，将呢个最佳故事、最佳 RPG 都系。暗语话想攞嘅， 最有奖攞啦。 俾个大奖佢攞咧，嗰啲反 D I 反到黐埋眼唔睇嘢嘅人会屌。如果唔系，佢真系值得。我之前边次嘅新闻入边都提过啦，佢攞年度大奖真系唔出奇啊。不过大会唔够胆俾佢咁解啫嘛，或者系唔熟啦，毕竟系日本嘢。咁但系如果冇咗呢啲对手嘅话，你净系讲呢啲嘢咧就嗱先讲黑悟空，其实个美术都系唔差嘅，不过系咪？鬼佬睇得明啦，咁就另一回事了。两者都可以攞到，如果只系讲美术方面嘅话，咁但系最终佢俾咗《暗夜幻想》啦，咁故事嗰啲嘢就喂大佬 JRPG 最紧要讲呢样嘢啦。而且《暗夜幻想》我觉得最优秀嘅地方唔系佢个系统嘅性，咪又系 Persona 嗰边抄过嚟嘅。 Persona 系统啫嘛，只不过系同一套嘢啫嘛。 即系甚至喺呢度要扣分添啊！作为一个游戏系统嘅话，因为你同前作啊几乎一样嘅嘢，而且有啲地方仲要冇 kill 咗，即系佢有啲改变啦。但系佢个故事系难得地喺呢个时代令人省思嘅嘢，所以佢攞呢方面攞晒奖，我觉得好合理嘅。即系叫做少少补翻俾佢啦吓，佢就攞唔到大奖。咁啊，音乐就一样情况，同今年奖一样情况。 FF 冇第二个可能性。虽然呢个奖应该系俾 FF 出嘅，不过佢重制嗰阵时都有啲 remix 啊嗰啲嘢，但系都系因为以前嗰个好，唔系因为呢个好，系因为以前嗰个好。然后你冇假，你冇获咗佢，系咁多啦。即系最佳音乐设计系咁，同今年奖唔同啦。咁呢度就俾咗《地狱之刃二》，我唔识对，我唔识，所以不加于评论，我直情唔识佢。最佳改编电影咁啊。即系科 奥噶啦， 冇第二个可能性。 其他啲比唔落。 佢将喺奥数计埋落去，咁就我觉得奥数输嘅原因应该系唔够还原咯。即系《异尘余生》科奥啊，系真系好还原入边嘅故事，系好睇嘅，而且甚至 它是不需要看过原作、不需要特定群组特定的人才喜欢看，但奥术呢是个圈子比较少，不是个个都啱睇。咁最佳多人游戏都是绝地战兵二，呢啲凡系多人嘅都系咁都唔系好出奇㗎啦。咁最佳独立游戏唔使睇啦，你大奖就话要同嗰啲大作争啫，你呢度入面最佳独立游戏就系小丑派㗎啦，没有冇其他可能性㗎啦。咁因为佢都系新出嘅，所以就佢都系照攞埋最佳独立游戏新作。因为有时独立游戏系一个个头好高，个尾系好撚阔嘅。所以佢为免一啲旧作品不断咁放咗喺度攞住啊，其实主要系排斥空洞骑士啦，所以佢会俾个新作出嚟去俾佢，但系唔好意思，人哋今年出嘅，咁所以就咩啦？呢个最佳内容创作者阿皮克拉系攞唔到嘅，冇啦。 系啦，做马皮克拉攞唔到，一定假嘅。 即系佢入到去已经好奇怪噶啦，老老实实。即系 虽然今年兔年皮克拉最红，佢阿妈。 最佳动作游戏是 Astro Boy 啦，咁冇乜悬念，一样情况啦，就系 最强 RP 系啦， 赖奖攞唔攞到都仲可以争议，但系细项嗰阵时冇啦，唔可能有第二个噶啦。 系啊 ，RPG 就系暗月啦 ，RPG 啱啱系有啦，暗月幻想一样情况啦，就系最佳大奖未必攞得到，但系要攞到 RPG， 点解 Elden Ring 攞唔到？一嚟就可能系争议问题啦，二嚟就系其实佢作为一个角色扮演故事。是他那种碎片化的故事模式，你怎么 wallpay 不到的其实。 他是因为这个是From Software 的风格来的。他是特地将他成个碎碎碎碎。你是要不断去左拼右拼先拼到个故事，不是那些所谓叫做 玩学者怎么有什么做的。 所以虽然他分类是分类的 ARPG， 但他其实不是很 RPG 的。所以他拿不到是很正常的事。最佳格斗游戏废话啦， 拳法啦， 白鹿仲唔通你俾龙珠啊？唔通俾你关布啊？即系 龙珠几玩嘅，其实多算啦，唔讨论佢。跟住最佳动作最佳 action 游戏，吓唔恐一定系你嘅，放心。 动作表现啊，呢、這个咧就同动作唔同，因为佢系讲紧表现嗰阵时嗰啲 fit 啊嗰类嘢，我哋专题都有提过噶啦。佢攞奖，我觉得合理啊，老老实实即系。 最佳无障碍 无障碍丧身呢样我就值得睇一睇啦，因为咧以前咧呢、這个基本上系另一个叫法咧就叫做最佳残障友好游戏，但系今年唔系或者都可以叫嘅，即系之前咧都系嗰啲辅助你，即系睇之前我哋俾咗呢个 Xbox 嘅手掣啊嘛，即系嗰啲系 for 嗰啲本身有残障嘅人都玩到 game 嘅一个叫关怀奖啦，之前一路都系咁样噶，但系呢次咧。波斯王子咧系有呢部分，但系唔系全部。佢应该系包括埋佢嗰啲手残辅助。系啊，各位手残党，你已经正式俾人列咗入去残障嗰部分了。讲笑啫，咁即系呢类基本上你睇下边咧都系好 work 噶，即系有游戏会特登去课嗰啲残障人士嘅辅助，即系嗰啲高对比啊嗰类，去帮佢哋可以玩到 game。其实点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放啲手残党玩啲高难器高难度游戏，波斯王子大家都知啦，出名难度高啊嘛。咁其实都算系一种关怀嚟嘅。系啊，咁啊，另一个本年度其中一个争议点，最佳家庭游戏俾咗 Astro Boy， 单机游戏俾家人游戏。 即系呢个就有啲争议啊，老实，因为呢个奖唔系呢个奖项咧，往年都系老任出硬咁滞啊嘛。但是今年呢提名就提名了很多，但就没给到他，包括、Peach 公主、包括 Mario 派对、包括真杀二大传说、都有提名但是没得奖，这个就有少少争议了，这个我都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这个奖应该是给 Mario Party 才对，我就他们这样给咯、最佳策略无疑给了这个冰封房客、第二代就其实几好与好坏参半嘅，不过就今年对手比较弱少少，唔通你比神话世纪？其实不过国中神点讲啊？佢话系统好玩，但系唔襟玩。即系你知呢类游戏模拟啦、策略呢类游戏系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好襟玩噶嘛，但系佢重复得太多啦，变成就唔系好襟玩，唔系差噶。不过你啱啱玩嗰阵会好好玩咯，后边就有啲重复嘅感觉。咁可能因为咁所以舒适一啲咯，咁啊 OK 啦，咁跟住最佳电竞选手唔会有第二个噶啦，抢 figure 系唔会可能有第二个噶啦，之前系传说嚟噶啦，我哋新闻都有提过啦 ，T 团队都是一定是 T-Wick 的啦，他所属的团队五两人都毫无争议毫无疑问，即是你找到第二个都不可能的事情的啦，这样、最期待的作品。 唉， 除了 GTA 还有可能咩？ 走啦，不讲他。跟最后玩家之声，即是玩家投票啦，冇意外啦，一定 就是陷空。咁有人就话唔公平，原因就係因为正常玩家就投票啦，呢个係玩家投票㗎嘛，但係喺中国区入面呢可以经过 Bilibili 再投一次票。咁 Bilibili 嘅要投票嘅话呢，你要登，你要用电话登录嘅。我唔 sure 其他地方得唔得，佢好似唔系全世界电话都可以登录到嘅，唔系肯定啊。用香港嘅可以嘅，係就会变成就係中国区嘅人会偷咗，会有两票可以投。即系，但系调翻转讲啦，基本上除咗 Elden Ring 之外，全部都是中国噶咯，全部系全部提名嘅作品入边，全部都系中国嘅，都系你自己区内打争死嘅。咁佢哋同一口径揾用黑悟空，咁好正常、好合理嘅事嘅啫。所以我调翻转讲就系、是，你黑悟空凭咩觉得唔忿气咧？你都攞咗唔少奖啦，攞唔到大奖啫嘛。你唔系一个都攞唔到，你问下老任。老任一个奖都冇喎，虽然老任真系唔 fucking care， 老任向来对呢啲奖嘅态度都系有哦，多谢，系咁多噶啦， 冇， 你我理得你先唔好似人哋咁样喺度抌出抌到出面，几难睇。 唔系因为咯，医药者先，药者需要靠奖证明自己存在噶嘛，强到老任咁样，使鬼咩？ 好，佢可能会关心好唔好卖，毕竟系关于业绩事。 喂，应该咁讲就系、是。任天堂唔需要再靠一个奖王证明佢公司游戏正，但其他嘅人好需要。嗱、我唔系话奖冇用嘅，就系有啲奖对啲小公司，即系去小丑派呢类咁嘅细公司嚟讲，好重要。 系一个肯定嚟嘅，绝对系一个肯定嚟嘅。 系啦，但系对于啲豪大户豪门，好似任天堂啊、Capcom 呢咁嘅，呢个奖对嚟讲嘅有冇对嚟讲唔大影响。 有就固然可喜啦，冇咪冇咯， 冇都哦，冇所谓啦。 即系又唔需要好似某啲人喺度串柒柒咁啊嘛。佢哋坐咗四个钟头，一个奖都冇。呢啲嘢 有几期啫？唔系，我呢样嘢冇所冇问题嘅。咁一定攞奖先嚟嘅咩？我觉得呢样嘢乞人憎嘅。 而且调翻转讲，今年老任的确相对系冇咁多大作， 因为冇法啦，下年出新机，大家而家所 你实系要捻埋去。剔晒嗰啲游仔去新机户行作噶嘛？ 但其实啲游戏都仲出都掂噶，嚟真晒大传说 O、OK, K 好玩噶、真噶、 不过睇落去就唔系咁大众啊嘛。 唔系嗰啲会攞奖嘅游戏咯，好玩。 系咯，应该咁讲咯。 咁唔系攞奖 game， 咁冇嘢讲啦。呢啲就 即系有啲人真系好似佢睇到好熟。喂，大佬你明白 ？T G 系一个鸡棚嚟嘅，唔系呃人嘅鸡棚，系即系围围围成扎人喺度围围围啫嘛。 TJ 有一个咩新城猪肉奖加埋一个2024年最后一个游戏广告杂志，咁你喺佢卖，你将只游戏摆上去做宣传，你就俾大嚿钱TJ 就唔简单啫嘛。 因为你要搞清楚，佢搞俾咁多钱去搞呢嚿嘢，目的唔系为咗咩提升作品质素啊，即系与民同乐，唔系讲呢啲嘢，呢个系一个赚钱项目嚟嘅， 系卖广告。是卖广告，等你厂大佬啊，你摆只 game 几百万美金咩？一摆佢播十播一分钟广告，几重要啊？呢个先赚钱噶嘛？ 佢啲广告，佢又后边会有一扎啲新作啊，讲啲广告，秒秒钟几十万上落， 咪就咯，嗰啲先 有时甚至唔系比喻嚟嘅呢个数，系真系慢慢声噶啲钱系讲钱。 啊，百万百五去嘅，大佬唔系点解全球性啊？呢样嘢可以理解嘅，咁就我句啦。年尾你点解需要有啲个广告杂志去话俾知下有咩 game 出噶嘛？ 即系咪同佢 summer game fest 一样意思嘅啫嘛？都系佢哋搞嘅，虽然一样佢所以唔好咁睇重。不过当然佢要为咗可以维持个口碑啊，成唔可以太过偏颇。 我都系嗰句就系、是、认真你就输了。 你要理解佢个唔想得失大家嘅嗰种嘅感觉啊！九成是比评审比的嘛，一成才是、玩家投票嘛，就是讲紧他要主宰到成个嘢，他的考虑很多时都不是做作品是不是真的好，而是合不合适、所以你如果你真的对他很捻上心，拿不到在那里等咬牙切齿，就真的难看了一点点，无论是玩家也好，制作者也好，你吃花生可以的，即是他们很捻，他们是花生来源来的，这个礼拜其中一个，不过就真的不要太认真咯。 冇认真你就输了啦，呢又真系嗰句啦。 好啦，咁佢后边嗰啲广告杂志咧，我哋下集再讲。 好长啊，大佬已经讲咗。 咁样 好， 咁啊，我哋下集继续我哋佢嘅水入边公布咗嘅游戏咁样啦。下集继续 好，拜拜。 拜。